OK，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军队，他几啊？下课了，我还没上完就下课了。好，各位同学，钟响了，我们就先下课喽。哎，小明，老师有话跟你聊一聊。我说过回家作业以及考卷写完之后要怎样？ 有写有改有订正， 那你的字音字形100题，成语宝典阅读好周到，怎么都没有做到呢？ 我昨天在听不思长进。 哈？什么？ 我在听不思长进。 你也知道你脑袋不知长进啊？ 不是啦，我说我在听不思长进啦。 唉，每天讲都太无聊了，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啊？ 来听不思长进吧。 我最爱听 podcast，不是长进啦。 大家好， 嗨，大家好，我们是不思长进。嗨，我是不思， 我是不思的朋友， 叫什么名字呢？ 阿苏。 是阿叔吗？佩叔， 是佩叔。 好 ，Hello， 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佩叔。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久那个不思长进都没有出现了呢？ 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偷懒。 这也不是偷懒，就是你知道，就是不惜就是在实习的时候，就是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就是一堆考卷要写啊，然后我也成功迎来了我第一次上台教书了。 你成功了， 我成功上台教书，而且我是认真教完一堂课，不是一堂课，就是一个课文，所以总共是4节课，4到5节。 啊，4节哦。嗯，所以是40到50分钟。 对啊，就是一个单元，一个课文的一个单元，然后总共教3个班这个样子，然后就全部教完了。 你做到了， 我做到，很可怕哎、欸， 立下了一个里程碑。 对，我立下了里程碑，就是目前不惜就是这一路备课啊，然后一路准备教学演示，所以。这不是长进的部分呢，就是先稍微的略过一下啦。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在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佩叔。 大家好，自己掌声。哇， 没错啊，就是我们的佩叔。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上一集是那个谁啊，吴霞， 也 是我挚友来着的。这个哇，是我的挚友。 没错，吴霞只是一个挚。 他这个对，大概是126个挚这个样子。然后他去年整整一年都是在日本进行深造啦。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他来分享一下去日本有什么好笑的或是一些甘苦谈的事情哦。然后如果因为我刚才有在 IG 问大家说有什么想问的，然后目前都没有人想问，所以是怎么样？大家不想听这个节目吗？那我们就收掉啦，而且没人听嘛。 121不行吗？121个人。 对大家，我现在121位听众喽，就是不是听众，听过的次数。然后我之前在节目不是都会嚷嚷着说我们节目有境外听众嘛，有2位。原来佩苏就是我们其中一位的境外听众，而且我就是他刚刚我打开他 Spotify 也真的就是有我们的那个。越听的痕迹， 而且我还有追踪哦。 你有追踪？难怪我们有7个还是8个人。那时候怎么会有人来追踪？没想到， 我想说，在日本无聊的时候，我真的想说他是我的依靠，然后我就追踪。结果后来就没发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追踪之后就不发片了，我就想说，这节目默默收掉了。但我不知不觉的就收掉了。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子，很无声无息的开始，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开始。而且我们，你 有 发现，我们开始是第3集嘛？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 我还没看那么细耶， 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是第3集，所以3、4、5、6、7，所以 其实 我们变相录了5集， 其实才5集，你为什么要骗人啊？ 不是，因为我们第1集跟第2集以前都是才直播制 哦，啊，我没跟上，是我的问题。 对，是直播在 Instagram 进行直播，然后我们就从3集开始，因为我发现直播大家会一直抱怨说什么我听不见，然后什么， 哎呦， 什么画面很模糊，声音太小， 而且要回应他们，就没办法 录 进度。 没错，然后我这边跟大家问哈，他们一开始就说嗨，然后就不见了，所以是怎么样？ 哇！ 就是进入，然后马上跳出，到底是要进来还是要出去呢？ 很不忠诚， 很不忠诚 ，loyalty， 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又在嫌说什么模糊，然后什么听不到声音。结果我们正要改进的时候，他就不在啦，他连机会都不给我们嘞。 他们只是来就是当酸民，然后酸一下就走了。他没有为自己言论负责。 没错，所以如果你们曾经是那个酸民的话，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叫做什么？ 不思长进。 没错，他原定于是要 一个礼拜一次 啊。那你们有就也给这个 promise 有啊，以前那个、啊、 一个礼拜吗？ 暑假档是一个礼拜一次，然后那时候还有台风，然后庄家现在从宿舍 哇，为了赶这个， 嗯， 你们没有台风假哎、欸？ 我们有放一天台风假，就是那一天晚一天上、oh. 晚一天上那个 Spotify 这样子。 那现在一个月的部分就， 现在就是真的是 OK。 对，距离上一次特别来宾就是9月6号的特别来宾是吴霞，就是整整过了一个多月了，他已经10月14号了，双十节都过了。 没关系，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能理解。老师辛苦，老师教师节快乐哎！ 谢谢 哎！你要不要看我教师节的卡片在这里？ 9月18号真的想要祝你， 然后同就是我真的哎，我要跟你讲，我们班同学真的很贴心的地方，我真的是不是我在炫耀。反正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那天礼拜三，我礼拜三早上也大忙，我也爆忙，忘记为什么了哦。因为我去支援那个多元课程，然后那时候反正就是有那个德国的学生要来，所以就希望实习老师可以支援，就是课堂，就是感觉老师比较多一点，然后课程比较有趣啊，然后学生问题可以马上发问，然后我们也可以马上解答，作秀给德国人看。然后呢？然后早上忙完，就是我二三四完全都被抽出去班上，然后我第一堂甚至我在班上还有课，所以我第一堂结束之后，然后二三四去支援那个多元选修的课程，好了结束了之后呢，然后中午就是导聚吃完饭，就是我们有导聚，就是会约学生吃饭、嗯、跟班导，因为他们高三，他们要聊说 one by one 吗？ one by six、就是导师加上一个实习老师就是我们、嗯、然后加上六个学生这样子、嗯、然后就是聊说你们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啊，然后有没有想要处理做什么事情这个样子、嗯、好，这个忙完之后呢、嗯、然后下午休息一堂课，就第一节课没事，然后六七的时候是那个进师迎新，老师就说啊走走走，他带我去就是参加进师迎新的活动，然后殊不知那个时候瞬间有研习，那时候有一场研习，就是新课纲研习，这、嗯、就是非常多事情、啊。然后老师就说没关系，我们那台玩再去。然后他就先带我去新课纲研习这个样子，嗯、啊不，带我去那个叫什么近视隐形、嗯。好，去近视隐形之后呢，然后反正就是很奇怪，然后就是拍完照啊，然后送完卡片之后，他们就是有给导、哦，他们只有给导师。 是那时候近视隐形的时候 送的。啊，没有没有，他们只有给导师。但是我就想说，这本来就是要给导师，而且这个是一个。 你那时候有没有小失落？ 我那时候有小失落，我必须承认。但是，对，欸、我上面也很认真，我讲义怎么都做、欸，哎，熬夜做讲义、欸，哎。 你那时候有没有酸梅子？ 我没有酸梅子，但是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就是学校发的、啊， 哦、 就学校发的这种制式卡片啊，这种小卡学校发的，哦、所以他们只会写给导师、嗯，所以我就知道没关系，反正制式卡片嘛。我重要的不是学生的回馈，重点是他们成绩要好。我在他们脸上看到就是。就是我现在讲到嘴软，没有，我就是要卡片啊，怎样？我就是这么浅薄，就是卡片。 他们故意就先不给你。 没有，对，然后反正我就那时候觉得、没关系啦，就是反正就实习老师嘛，他们愿意让我在就是一个菜鸟这样教书，然后他们抬头率蛮高的，因为我们就追求抬头率啊，就是他们要嘛就真的可以不用听，他们就自己读就好了，但是他们还愿意抬头，所以我就想说啊，没关系，就是感谢啊。然后老师就在我们在研习的时候，老师在发卡片上看他的卡片啊。我说啊，你看那个写，不是，哇，那个不惜这里写到你，然后再给我看。 啊，哦，哈，等一下，所以那个卡片是要给老师，还是那个其中？ 那个卡片是要给老、哦、给班导，但是他里面就说哦，谢谢那个老师啊，能够让就是不惜就是到这个课，他们不知道我叫不惜，他们知道我的本名、哦，他们不知道我任何绰号。我会剪掉，结果最后也懒得剪，没关系啊，会听的人都知道我是谁啊。嗯，然后他就是老师这样给我看， 所以你那个老师那时候是在显摆，哎，是， 什么叫显摆？ 就是炫耀啊，就是他才有，然后你偶尔被提到。 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老师心态是健康的吗？你分析。 我觉得是啊，老师好像没这么无聊。然后结果后来呢，我就在想说啊，没关系，反正我那时候也很忙，就是那个。那时候我就是瞬间要去参加研习嘛，然后研习就是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你搞得头昏脑胀啊。然后研习送那个、欸、保温瓶哎、欸，很夸张、哦，但是我忘记我把保温瓶放哪里了。 没有很重视。 我但是我应该在柜子里面，还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反正就是有送保温瓶，我觉得太夸张。研习送保温瓶哎、欸， 哇，听一下就有保温瓶。 然后呢？过了就礼拜四、礼拜五，然后一如往常，礼拜五就是要讲解作文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走进去班上啊，然后班上就暗暗的，然后我先跟老师的小默契就是，我会先去把班上同学叫起来，就是我先过去说，午休结束就第五节、因为那个什么国文跟国写都是在下午考的，所以高三的那时候排课会希望国文都排在下午，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的那个都是第五节的课。那我就进去就是开灯啊，我就说好起床咯，然后那个现在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赶快就是要聊天聊天，然后上厕所上厕所，然后就是恢复状态的恢复状态这个样子，然后就他就该慢慢苏醒， 然后后来我就走到后面，老师就是到前面的嘛，因为老师来了，然后就回到座位，然后慢慢上课嘛。然后班上就瞬间突然就说一二三，教师节快乐。然后我知道我也在那边瞎起哄，我也这样教师节快乐，我在后面很开心。 你以为 我 是为了给？ 对，然后我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每次到后面我都觉得不是学生，就是我也是很认真做笔记的。嗯、你现在看，快点，你看我的笔记是多么的认真。 好，我看了。哇，嗯，是以前高中的成绩， 是高中的 成绩，就是一样很多荧光笔， 而且这个荧光笔都是有意义，不是随便乱画，有些是金字型，有些是意思啊， 是有分橘色， 有分有分橘色、粉红色跟绿色，嗯，而且这其实都不是上课听的，这、就是我自己做的。 哇，你自己补充，因为 我是毕竟我是国文老师啊，然后像这课就是我教的，所以我就是有准备一堆东西、一堆的笔记这个样子，嗯，然后我甚至还有做讲义给学生。好，回到重点， 好， 然后呢，然后学生。就是讲完就教师节快乐，我不是也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吗、嗯？我自己很开心，说哇教师节什么什么什么，教师节快乐，就在后面在闹这样子。 你最会吵，你 对我最会吵气氛，然后 cover、嗯。结果他们就是讲完老师的时候，他们就瞬间说一二三 不惜， 他们说对不惜老师，他们没有说实习老师，我们说不惜老师教师节快乐，我就 是 for you， 对，然后我就这个小礼物这个卡片， 他们知道要就是让你惊喜， 对，然后他们真的，然后反正我看那看卡片就是有一边笑一边哭啊， 哭出来了，对，就是哪一段哭出来， 没有，就是很感动，就说谢谢你们这样愿意教我们啊，然后反正就是， 那有没有哪一个你觉得最 touch 到你？ 没有，就是其实都 其实都是客套话，就是模板嘛。 嗯，就是一些幽默风趣啊，老师带给我很多欢笑啊，然后什么老师教的很好啊，那老师真的懂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年纪很相近什么之类的，然后很高兴能够遇到你啊，就是这种你知道场面话。好啦，真的我知道他们是发自内心写的、嗯。然后你知道我气的点是什么？我上礼遇，然后呢讲大周后跟小周后，我重点在小周后不是大周后。 他们说 这个大周后的故事这样讲的， 哇。 故事听一半， 被俩包，他就干嘛？他要写出来啊？他就直接说老师，你上课真的好。 对， 他为了要表示他有在上课，结果还哇。 结果你知道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那时候我反正我考黄卷，然后呢，我就教那个大厉害小厉害，班导教过一次国学常识，我教课文，考试考出来啦，班长讲一次，我讲一遍，还是错。还是错，我也真的是笑笑，我真的是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对，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我就觉得说，哇，这样就是错一遍错一遍，后来就只能说好，没关系，我们现在错，那考试不能再错喽。结果哦，对，by the way，我们刚断考考完了， 没错， 我在讲台上已经签着了，就说这些东西就一定会考。 刚刚很奇怪，好像真的会有这种人，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真的不止他，真的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嗯。然后我想说，那是我的问题还是怎么样？那我反正算了算了，反正就这样子哦。嗯，以上就是布希最近生活，就是在各种考试啊。然后我想要分享那个监考的经验 哦， 因为现在布希不是那个实习老师嘛，因为我是新制的实习老师，会去面试，就是我通过教检的教师检定。 嗯， 对。所以我基本上是可以合法的代课或合法的监考，以前不行、嗯，就是我现在监考是有薪水的， 因为你先拿先通过考试。 对对对，我是新职的老师。 哦。 嗯。那我就有被安排到监考，然后后来呢，嗯，那我超紧张的，我第一次监考人、 哦， 因为我在 IG 问大家说我要什么监考啊，然后什么大家讨厌监考是什么事情、嗯，然后我希望可以避免的。然后呢？ 你是监什么样的？断考。 断考啊。 哦。 就是你知道发卷啊，什么各种卷，然后我一开始因为我是一定不会是监考我班或各种任课班嘛，然后我就监考一个我不认识的班， 嗯， 所以开始还很就是你知道很严肃，把我平常那个幽默诙谐的样子就是收起来。一进去，因为早上第一堂那个声音还没起床，就很低沉说、嗯：“ 各位同学，要考试了，并桌的桌子请分开。就是” 你有压气氛？ 我有压气氛。 干嘛这样？人家很紧张嘞。 但是 哦好 对呀、啊，然后依据考场规定，请由座号一号到班上的最后一位为主，然后就开始他们就在那蹦蹦蹦蹦。其实他们应该原本就是要会动，只是需要有一个推力去推、嗯。好，反正我就推完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分卷，然后其实我内心很紧张，但是你也知道我是就是最佳演员，所以我是压抑住的紧张，就是外表是非常的 poker face， 然后开始这样分卷啊，然后我就一直在等那个钟响。终于中奖了，我就赶快把考卷发下去了。然后我那个戏还是要得做足，然后我就说：好，本次的考试是彩双面印刷，所以请你检查有没有漏。 你有提醒他？ 对， 你在最后才提醒他吗？ 没有啊，就中奖啊，就是中奖那个瞬间啊。 哦，你就发下去。 对，请他们有没有检查？然后这时候我就摆明了希望就是不会有问题嘛。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紧张，那个老师要一直很镇定这样子、嗯。然后就突然有个学生默默举手， 你在心里就 我慌了手脚，因为那个那一题占25分，我不可能说你先不要写，因为知性的题目就是你加一比三者资料一起比对， 他不能最后再写那大题。 可是时间就不够啊，是可以，只是就是你一开始会吓到。 哦。 嗯，因为他这个题目真的就是有设计过的，所以你少一个都没办法写，除非题目老出题老师跟你就说好，我们真的资料比忽略，那你就可以真的不用写。 那可是他那个占25分，他们可以先写其他75分。 对啊，其他25分的东西，因为现在作文是另外考了。 哦。 对 对, 對，作文考90分钟、哦，然后选择题考80分钟、哦。嗯。我们以前选择题是23题，现在改成42题，然后考80分钟。 哦。 然后以前我们那个年纪是作文加选择题嘛？ 一起。 对对对对，但、哦、现在分开了。 哦。 嗯，然后那个什么， 哇， 对，很，我讲什么去了？哦，对，然后呢，我就超紧张的。然后他就说，好，没关系，那个，我相信待会出题老师会来讲解，那大家就先写问题二，就是请一题那个部分。然后就看到他们就脸上不爽 啊， 因为谁想先写问题二啊？就是问题一就是大家最会的、啊、 哦，因为想要先拿到25分。 对，而且你就是写完第一题，你才能知道第二题的怎么，就是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走到默默就走到教室，然后巡堂就带着我的手机。然后走到后面传赖群组给我们实习老师们，就说快救我！什么谁有空去教务处问？因为其实我们实习老师都要被抽在一间大会议室在 stand by。如果有老师、 哦、 真的会有老师忘记来拿考卷 啊、哦？这么菜？ 真的傻眼，老师就真的没来。然后那个教务处就突然就老师就出来说，现在我们需要3位实习老师，然后我们就3个人就这样跳起来，然后我们就要冲着拿那个卷冲去他们班，因为钟响了。快要钟响了， 嗯， 只差1分钟2分钟就钟响了，因为他们在等那个老师，等不到，所以我们就领文，领了就马上要冲、嗯。 那老师在干嘛？ 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那他在课堂上啊，在等考卷 吗？不是，他就是没有出现在学校， 他就忘记。 Maybe yes， 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领卷冲，好，就是所以那个大会室我知道一定会有实习老师在，所以我就赶快传赖群组问说，是不是会有实习老师？是不是会有？对对对对对。然后助教老师会来，然后他们说我们去教务处问，然后呢？隔壁班的老师不是应该一定比我更资深吗？他就走过来，他就说：“那个老师啊，这个资料比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就想说，你是不是一个资深老师，你就当然可以跟你们班讲说，先忽略，然后请那个待会巡堂老师回来、嗯。我就说：“嗯，我们有通报给教务处，那巡堂老师会出现。”这个 哇，你还变他定心丸， 我变成他定心丸， 还反过来安慰他。 对啊，而且我想说，我不是一个菜鸟吗？ 对啊， 而且他是一个资深的老师。你就知道，所以那个国写是真的很可怕的东西。 嗯， 对，就是少一个，就是真的會。 而且他就是被同学瞪，然后他压力很大。 没有，而且他监考是我们班的、 啊。哦。 对，然后我就看到我们班学生这样外面在看我，然后我还这样子，然后就要走进去，走进其他班。好，然后呢？其实听众朋友看不到我比的动作啊。 对啊。 我就是你大拇哥，就是加油这样子。然后，然后就是好了，就考，然后考了90分钟，最后5分钟，我就说。同学可以起床了，最后5分钟了，再稍微检查一下有没有缺血的，然后立刻带化掉的有没有就是 起床了，他们是洗完就睡了， 对，他们洗完就睡了。哇，然后今年高三成绩考超烂 啊，为什么要放直接放弃？ 我不知道 是因为资料饼没有，他们就不睡。 我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反正他们很快就写完了， 然后结果考很烂， 考很超烂啊。 那他们怎么敢睡啊？ 满分25分，全校平均才是34 超烂。 那他们 到底睡的本钱？ 我不知道，他们可能觉得他们很会写吧，我不知道 ，I don't know。然后反正，然后我就叫他们起床，然后呢，我就然后最后面有他，5分钟过了，钟还没响 啊， 然后他们就看着我，然后我就这样看着他们，他们在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手表，然后再看着他们，然后他们就这样一直看着，因为我已经叫他们起来，然后我说5分钟，他们一直要出去，然后我就在看着我的手机，然后就好像时间就真的到了。然后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我想说一定会有钟响，我不能自己收卷，再怎么样都是钟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嗯， 然后我就看到隔壁班的老师，又是那个老师， 又过来求救了， 这样探头。 哎呦！ 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老师，我就要就是面不改色的，我就走，就这样蹦蹦蹦蹦这样走出去。老师就说：“啊，老师，那个是不是要收卷了？国写的时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说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回事？黑板就写90分钟，你自己不会看时间啊？然后内心就说：“应该是要收卷了，那 可是钟还没响， 那我可能会再等一下，那我就再等，就到53分我再收卷。 怎么会是你一直教他？ 我不知道，他不是应该跟我说，老师其实50分了，我们就立马收卷吗？ 哦，应该是他要教你，就他 他也没有啊。然后反正我后来就自己就收卷了。我说好，那现在我的手表就是我的手机跟我手表就是按照中文标准时间都已经到54分了，那我们就收卷吧。现在请最后一位同学收白色大章，然后请什么什么同学收那个另外一个，然后就这样收卷这个样子。然后就第一次解决我的收卷问题。 资料饼是有巡堂老师就跑过来发，是不是？ 嗯，这我讲。好，就讲了。反正那个巡堂老师他那天出差是要在学校，然后是实习老师来说资料饼不用写。 哦，难怪你说，哦，只有25分，所以有25分，另外20分大家都没就资料饼那个 part 就不写。 对，资料饼。可是我就说，就是资料饼不写不会影响到分数啊。就他们自己就不会写啊，就他们自己文章统合能力差，然后截取能力弱，可能需要加强的部分是这样。 嗯， 就这个时代的孩子会遇到这种问题。其实你去写，你会觉得你会写，然后可能真的是到大学之后才学会吧。我以前也觉得说，你们都那么厉害的高中学生，为什么不会写？可是好像就真的不会写，就是我觉得人类从来没有进步啊。人类大脑在那个时候真的还就是这个样子，你可能要不断的训练它，然后可能要大学接触一些新的刺激之后，你再回去看你高中就觉得很简单。 嗯，哦， 就是可能是要靠这个方面去磨练。这是我第一次监考，然后就超紧张的， 然后而且还粗包两， 粗包两不是我粗包，是教务处粗包，然后就超紧张的啊。好，反正就是这是第一次，就是 那后来有给你们一个交代，还是终身为什么？ 没有啊，然后我还去问，就是我的那个导师，就是问说，老师，那就是我们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老师就跟我分享一个经验，然后他想做的对，然后就是按照我刚才跟那个资深老师说的这个样子，我也不懂那个资深老师在干嘛哎。然后到了下午，我要去监考另外一科，然后这一科呢是那个别的年级，就是不是我任教的那个年级，二年级。然后呢，我就带着考卷去监考。然后这一次超紧张的是历史科，历史科就除了白卷之外，还有非选择题，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读卡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你知道？ 啊，历史 历史有，对对对，现在 分那么多， 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有这样子，有考非选择题，还是因为你是自然组，因为我们学校不一样， 哦、 对。 可能是哦， 对，因为你们自然组自然已经变难嘛，那我们的一类的那个社会就一定会加深，因为现在在玩这个叫加深加广。然后反正就很紧张，然后我就开始在讲台上面，就是先把卷都分好啊。然后我就是很生气，因为高二我真的是不懂，真的很服。比如说高三就是知道考试就很近，然后我就说，好，各位同学起床，因为我进教室他们在睡，我进教室就是剩5分钟就考试，他们还在睡。然后我就其实有点不开心，然后我还开灯，我说请开灯，然后那个。即将考试的，请大家就是按照位置这样坐好，然后就是三分钟这样坐好，然后桌上书都没有收，钟响了，我要发卷了，我就说，我真是俩小，我就说那个如果书还没收起来的话，我卷子不会发下去。但下一秒，我心想说完了，我要被告了，那我就快发。 会被告，因为你这样耽误他们时间。 对，所以我就只是嘴巴说说的，但是我就赶快发卷下去了。 但你那时候提摩机就是很不爽。 对。但我没办法啊，就是我会被告啊，所以我就赶快发卷。 现在大家都很怕， 很怕被告，超怕被告的啊。就是我只嘴巴说一说，然后就这样子往后面放，然后就这样发卷下去。然后因为他们班就很浮，所以我监考就监考特别认真 哦。 而且我不在前面认真，我就前面单位这样子看，然后我就走到最后面，就站在最后面，然后看他们在干嘛，然后我就不走动，我就真的是站在最后面。你知道监考站很累耶。就你在后面一直站着，然后就看着他们，然后时不时再走到最前面这样子，然后就钟响就收卷，就结束了。我在二年级的监考，他们班就比较普通，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但是不愉快的。 不，也不会不愉快，就是觉得说，就是明明就是考试啊，那你们为什么不面对现实？而且你们甚至是社会组，这就是你们的专长，你们以后谋生的方向哦。因为现在学测是5选4，5科考4科。对， 这么偏， 五科考四科，对，所以才加深加广啊， 好爽哦，好吧， 对啊对啊，因为他们没有考自然加深加广，可是这就是对，这怎么讲？这就是你性向非常明确， 五选四，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自然组同学，以前不是一堆同学去念自然组，然后最后来考社会组吗？这种就完蛋了，因为我们二年级就在玩加深加广啊，你们自然组社会就只有选一半而已啊，对啊，但是你们自然学加深加广，我们社会组又不考自然呢，所以一开始就是他们很明确的希望你们性向就分流这样子。神奇吧，对，所以就是以上就是不 是我叫什么名字啊？不惜就是在这几个月来，也没有几个月，就这一个月来，就是教学发生了很恐怖的事情，就是我第一次上台教书，然后教了三个班，然后自己检讨考卷，然后监考，就大概，然后第一次教师节，虽然以前都有你们帮我过教师节，但我这次真的收到就是 真的 真的学生的卡片，就是对，然后一些小惊喜们，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月真的很忙。 但是我觉得我会继续忙下去。我觉得这个忙是享受的，现在啦，现在还先告一段落的，现在是享受的，不晓得以后不会觉得。 那我帮观众问你，那这样子拍片进度，如果再这样忙下去， 过11月12号就可以了哦。因为布西就是11月12号教学演示，就是实习老师每一个身为老师，就是新制的老师，就是怎么讲，以前师大分发那种不算了，就是自从。可能民国85年之后的老师们，民国85年之后开始修大学，因为那边那时候开始失培什么之类的。反正那时候老师就是如果应该是说要有实习制度的这种老师出现，因为有些大学是不用实习，我忘记从哪一年开始要实习制度，然后从有这个实习制度开始之后，那个老师们最重要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教学演示，一生中就只有一次教学演示， 是会有很多 老师坐在后面看你。教书的这个东西，很紧张啊！然后我上次就遇到我们班同学，我就说我想在我们班那个教学演示，但是你们每次上课就是我问什么你们都不一定会回答， 你给他们一点情绪压力。 对，然后说老师你就是在我们班就好了啊，然后什么什么时候我就说，可是那我要是不是就需要暗装？然后我们老师就在坐在那边，然后我们老师就偷笑就被我看到，然后他就反正就问好他们同意，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自己任教的班是，比如说 A 班好了，那我不在 A 班教 ，A 班是我导师班，也是我任教班，然后我反倒在 B 班教，那 A 班同学一定会说为什么老师不在我们班？对啊， 那所以你是真的可以选择在你们班？ 对啊，真的可以选择。但其实我后来一开始本来我自己就决定在我们班，因为我就觉得说，没有所谓的好学生，我没有所谓的坏学生，他们就只是需要，他们就真的太乖了，他们需要一个推力去推他们思考这样子。而且社会主学生本来就是很着重思考啊。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在我们班，只是我故意就是讲这句话，让他们就是对他们就是心甘情愿成为我的暗装。我还说什么？我如果题目出太难的话，我会先写一张答案，然后递给你们，然后你们就自己在按表，就是按时间举手，这样子还要先沙盘推演。 所以11月12号你就是要教书。 对。 然后最后 教书看老师们看。 最后要考试。 不用考试啊。我只要教学实习完，安全把作业全部都交出去，然后没有任何的意外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教师证。 所以11月12号你的实习就告一段落了。 我就可以开始准备我其他的事情了，就是我可以不用那么认真一直在备课，我就可以少一个压力。我就比如说，我就可以做一些行政的事情啊，做一些导师，就是我人生过得比较弹性一点。像我现在就是每天在想说我要怎么教这堂课，我要怎么有序，我要 他们是随机抽你要先要教的 题，没有没有，我自己选一课， 所以你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准备你要怎么， 对啊，我在准备啊，然后那个教案很重要，是以后评审重要依据，对，那个教案要一直修，不是以前随便写那种，就要跟老师讨论， 这会很难，会刁难你们， 基本上是不会啊，但是最害怕就是议课啊。就是教完的时候，然后其他国文老师有空就会留下来，就是在我一个小会议室，然后就说，你蔡老师，我刚看到你的教学，那我觉得有哪一些部分是我值得鼓励的，就是这个很有趣，很活泼，就是一个新老师会带给学生一些新的阅读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上的不错，但是 前面客套话，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再讨论，比如说这个的诠释或什么，我已经想好，我已经帮自己打预防针，我大概觉得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那基本上都会过吗？ 对，没有过不过，因为就是我们班导帮我调成绩啊。 然后你们学生 班导 ， 因为我的那个教学的指导老师，所以我就是乖乖的按照他的计划进行，或者是我自己，因为我大部分都是我们老师说他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把他写下来，然后我就说老师，你之前有叫我做这件事情，那我现在想做这件事情可以吗？他就说好，那我就会双轨并行，就是我会自己争取说我想做什么事情，我就说老师我想要检讨考卷，那老师就说好。我就说，然后老师上次就，我就，上次老师，因为我上次是这样子的，我不是教第五课吗？我就想说，老师我要检讨第五课考卷可以吗？老师说好啊，可以啊，那你要不要试着就是顺便帮他们复习？ 就是所有考试流程，因为你只花一堂课检查考卷，你太浪费、嗯、那就顺便复习第四课、第三课的相关资料这样子。然后我说好，我就只能这样做了。嗯、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所以我就是每天都在写考卷，然后备课、写考卷、写考卷的生活度过，然后偶尔还被行就是教务处抓走去做一些杂七杂八事情。哦， 所以就是那一次德国同学来的那一次。 嗯。 我 就 被发现你英文 很不错，我们很不错，就是过得去啊。跟你们哪敢跟你们比 ，Alan？ 没有，你的英文的才能就有被发现， 嗯， 你就要去主持英文， 对， 比赛。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各位王，他们是谁啊？各位黄同学们，就是我的听众的粉丝名字叫黄同学， 哦、 嗯，你不是听那么久，你不知道吗？ 我还不知道哎，我漏了哪一集？ 没有，我们的粉丝名字是黄同学啊，嗯， 是 啊、 哦， 是啊，就是他们听众都是黄同学，对，各县市的黄同学， 嗯， 然后那黄同学就是很夸张，我不是国文老师吗？ 没错。 然后呢，今天我们的那个教务处的那个老师就是组长就过来，就是反正就是说一些话，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尹灿，我有话，尹灿，我啊不讲错我的名字， 还讲两 句，对，不惜，我有话跟你说，然后就说。这些事情你只能说，你只能说要，不能说不要。要你不能说不。然后我就，老师那是什么事？反正就是这样讲。然后我竟然接下了我们学校的什么英文演讲比赛的主持人。 因为来德国同学来的时候展示了他英文能力。 对，就是只是一些礼貌性用语啊，然后邀请同学一起上课啊，或者是我会过去问他们说，哎，你们状况还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然后德国同学很客气，就说 I'm fine 就好了。他们就一直说 fine 啊，然后我就说，哎，也不用帮忙。 嗯、 然后反正语言自由班的学生就不会无人机的英文，啊，碰巧刚好会， 嗯、 我就说 drone 很大声 ，drone， drone。然后他们说，哇，老师好像很知道。然后反正就是像他们班的那个郭老师就是推荐。就说哎，那英文老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因为我一直不告诉他们说我是哪一科的老师。 哦，所以他们不知道你是 什么，对，我不知道是 哪一科。他是为你以为你是英文， 嗯，然后就这样被接来，然后我就要开始写英文稿啊，然后先跟英文老师就是找练习一下。 而且就是发音非常的标准。 谢谢。以上呢是布西的分享，那你要为听众朋友带来一首歌吗？ 哦， 就是我们上半部，你要为听众朋友带来一首歌。 好， 你可以发出，可以发出，我可以。那你要找出来的唱歌。 好， 没关系，你要带什么？ 哦，你就自己点。那如果单纯日文就来听到明星学的 Lemon。 哦，明星学是我知道 Lemon， 我知道 Lemon 啊。 我怕太冷门。 我知道这很热门耶， 很热门。 好，那我们就听着这首诗哦，你精选时代的《Lemon》，再见喽。鮮明に覚えている、受け止めきれないものと出会うたび、溢れて止まないのは涙だけ。何をしていたの、何を見ていたの、私の知らない横顔で、どこかであなたが今私と同じような涙に暮れ、寂しさの中にいるなら、私のことなどどうか忘れてください。そんなこと心から願うほどに、今でもあなたは私の光。 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